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暗格里的秘密》，作者耳东兔子， 我是孔沙迪，欢迎订阅哦。 第34集，周思月的细心。 哎，那位同学小心， 一颗篮球猝不及防地迎面朝着丁宪这边飞过来。在这种紧急时刻，越是慌乱就越容易出错。他整个人还往前走了一步，砰的一声巨响，篮球不偏不倚地砸到丁宪的眼睛上，随后又弹到孔沙迪的身上。两个小姑娘瞬间被篮球的助力给猛的一下推到地上。孔沙迪和丁宪两人几乎同时倒地，旁边聚着聊八卦的三班女生同时都围过来了，关切地问： 哎，你没事吧？ 没事吧？ 砸哪儿了？ 这是砸着了。 哎呀， 什么情况？小心点。 丁宪眼冒金星，晕晕乎乎睁开眼，头顶围着一圈脑袋，更晕了。周思月丢了手里的球跑过来，拨开人群，看到捂着眼睛的丁宪拽着胳膊把人拉起来。 砸到眼睛了，起来我看看。 疼，你别掰。 身后别班男生跑过来，点头哈腰的跟丁宪道歉。 不好意思，是我没注意，同学你没事吧？ 要不要送你去医务室看一下？ 声音听着有点耳熟。丁宪挑着另一只眼睛看了看，居然是夏思涵。他一边疼得直抽气，还一边摆摆手： 不要紧， 不用了，我送他去，快下课了，你先回去集合。 周思月直接拒绝。夏思涵愣愣点头： 哦，真的不用我去？ 嗯，走。 周思月把丁宪从人群里拽出来，丁宪回头找孔沙迪，小姑娘躺在地上疼得龇牙咧嘴，朝他摆摆手： 我没事，你先去，就是屁股坐得有点疼。 宋子琪过去把孔沙迪拉起来： 起来，我也一起送你过去吧。 屁股疼，站不起来， 麻烦。 宋子琪看着他，嫌弃的说完，直接打横给人从地上抱起来，瞧呆了众人。八班的女生纷纷表示，三班的男生太 man 了，颇有些嫌弃的看了眼四班的男生。去医务室的路上，宋子琪抱着孔沙迪走在前面，孔沙迪一脸娇羞的被人抱在怀里，偶尔偷偷向他送来一个胜利的笑容。丁宪则是一脸幽怨的被周思月拖在后面走。冬日里，四周飘着的都是柔和的空气和光，包括身前这个拽着他胳膊不解风情的少年，侧脸也变得莫名的柔和。丁宪忽然希望时间慢点走，这样的时光再长些，再长些，最好能延伸到岁月的尽头。 你是猪吗？都让你躲开了还往前冲。 少年声音如一道霹雳，一下子把他劈回现实世界。 算了，时间还是快点走吧。 医务室的医生开了单子，眼睛有点出血，得去医院拍片，确定有没有伤及视网膜。等他拍完片出来，天都已经黑了。周思月坐在门诊的长椅上，大概是最近真累了，他合着眼睛在休息，旁边放着他俩的书包，堆叠在一起，莫名的安全感。少年的一条腿笔直躺着，一条腿微微曲着，勾在凳子底下。丁宪知道，他最近在熬夜准备期中考试之后北京市数学联赛。杨维涛曾经在班里说过，联赛只是试水，高一想拿奖的很难， 只能先过去探探风。但他对周思月充满了信心，希望他能一举拿下省一，进入省队，参加 IMO， 进入国家队。这是杨维涛给周思月的目标，也是整个数学组对他的期望。周思月身上所承受的远远不是他们看见的。宋子琪说，他最近晚上三点睡，早上六点起，刷卷子刷到一天只睡三个小时，任何人都没有资格说他不努力。丁宪走过去，尽量不碰到他。刚刚坐下，人就醒了，睁开眼睛，声音沙哑：“ 好了， 你再睡会儿吧，还得等半小时出结果。” 眼睛被砸了，说话这么温柔干嘛？ 丁宪想翻白眼儿，忽然想到自己这颗充血的眼球翻起白眼来，还有点恐怖。 周思月，你以后别帮我抄笔记了。哎呀，我是怕耽误你参加竞赛。真的，考完试我就让我妈带我去配眼镜了。你真的别再为我的事情分心了。 医院的走廊里都是浓烈刺鼻的药水味儿，灯光晦暗，还时不时响起冰冷的机器叫号声。就在这嘈杂的环境中，周思月用一种饱含深意的眼神看了他好长一段时间，然后淡淡收回目光，懒洋洋丢出三个字：“ 知道了。” 丁宪踌躇半晌，用一只手捂着还出血的眼睛，一只手握拳比了个加油的手势，模样十分滑稽。他对周思月说：“ 还有，竞赛加油。” 周思月双手交叉在胸前，被他逗笑了，扑哧的低头笑，却还是温柔的应了声：“ 好。” 其中的考场安排是根据摸底考试成绩排的，周思月跟丁宪前后隔了一桌，有他坐在前面考，丁宪莫名觉得安心。每场考试考到一半，他都要抬头看看前面那个少年。他收起了平时在教室里的松垮，全程都低头专心地盯着自己的卷子，后背脊柱微微勾起一丝弧度。丁宪写不出题或者思路卡壳的时候，就抬头看一眼他，开始揣摩，如果是他碰到这道题会怎么写。结果越想越偏，几场考试都来不及写，临末了还在慌乱地填答题卡。等他终于满头大汗地把答题卡填完，考试铃声准时打响，那种劫后余生的心情，自己都在心里忍不住捏了一把汗。交了卷子，他坐在座位上长长舒了一口气，一抬头就看到某人正一脸闲散的表情转头看着他，表情乐不可支。两人出了考场，周思月早就一眼看破。 来不及做？ 好多题都不敢确定，没什么把握，最后大题也没做出来。 思月，最后一道大题最后一小题的答案是几啊？ 丁宪心里一紧，他连第一道小题都没解出来，根本不想听答案这种残酷的东西。他不由得抱紧了怀中的书，加快脚下的步伐。不过此刻是人流高峰期，无论他怎么快，也还是被夹在一群男生中间，慢慢悠悠地推着走。就这么被人推来撞去，人都要晃散架了。周思月见状，伸手把人提溜到自己身边，回头对那位问题的男生喊了一句：“ 没做出来。” 丁宪诧异地抬头看周思月一眼：“ 干嘛？”“ 我明明看你写了。”“ 哎，考完试不想对答案。走，中午带你出去补补。”“ 啊？不去食堂吗？”“ 你想去食堂听答案吗？走。”“ 也对，现在食堂的各个角落估计都充斥着。第三个选几？不是吧，我怎么记得老师上课讲过选 B？ 那道复合函数的单调区间明明我考前还看过，又选错。” 丁宪跟周思月在学校对面的一家餐馆刚坐下，后脚孔沙迪和宋子琪就进来了。孔沙迪咋咋呼呼地冲过来，一把抱住丁宪，当着俩男生的面演起了久别重逢，互相恭维， 这是两人惯常的套路。 臭丫头，才这么会儿没见，你又变漂亮了。啊，你也是又漂亮了。 说完，俩姑娘抱在一起，没心没肺的呵呵乐着。俩男生早已习惯，倒也见怪不怪。宋子琪惯常翻一白眼儿，周思月坐在椅子上，一只手抄在兜里，一只手虚握成拳，轻轻敲了敲桌子。姑娘们回头，同仇敌忾地看着他。少年视若无睹，下巴对着墙上的菜单微微一扬，嗓音清冽：“ 吃什么？” 孔沙迪坐到宋子琪身边，拿起菜单翻看：“ 哎，今天是不是我们周少爷请客啊？” 宋子琪对于宰周思月这件事情也很有兴趣，凑过去一起跟着孔沙迪看菜单。 哎，甭跟他客气啊，往贵了点，这小子上次比赛拿了不少奖金呢。 那冰糖肘子先来几个。 哎，京酱肉丝。 哎，你别抢菜单啊，能不能有点绅士风度。宋子琪， 丁宪在周思月旁边坐下，扫了眼对面的菜单，有点被价格惊呆了，忍不住说：“ 随便吃点吧，下午还要考试呢。” 哎呀，这还没嫁过去呢，就想着怎么给他省钱啦。 周思月和丁宪的目光下意识一对视，都在读对方的情绪。等意识到，两人又快速别开。丁宪低下头，耳根都是红的。而从刚才就一直没发言的周思月忽然抬脚踹了对面的宋子琪一脚，淡笑着骂：“ 我去，再胡说八道你回食堂去吃。” 在那个敏感的年纪，提到婚嫁都是令人心动的字眼，更何况对方还是自己喜欢的不能再喜欢的男孩。心下小鹿又开始止不住的砰砰砰乱撞，俩姑娘互相交换眼神，又略羞赧的低下头去，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，一顿饭就这么扭扭捏捏的吃完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多多转发评论哦，下一集更精彩。